以君莫笑的经验和手段，并不怕这些大公会的围剿。如果真是来玩网游的，他倒是不介意和大公会们好好玩上一手。但是眼下，和大公会这样打来杀去，即便是把大公会的玩家全部杀光，又能怎样？叶修可不是跑到网游里找乐子来的。 刷副本记录本身并没有问题，但现在这种微妙的情形下，刷出记录后产生的局面会耽误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神。就好比现在，人人都是12点在副本门口做准备进副本，我们却在一线峡谷入口开始小心翼翼地向副本入口接近。工会的这些人我们并不怕，但是和他们争斗，却不是我们这里的每一位来游戏的初衷。 和他们争斗无疑只是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罢了。叶修说：“老大，我觉得抢他们的 BOSS 也挺有意思的。”包子入侵却在这时候积极发言：“包子，这才是新区，抢这些个小 BOSS 那格调也太低了。咱们快些升级到神之领域去，那里 BOSS 更多，玩家高手也更多，工会的实力也更强。” 你说是不是这样才更有趣？”包子入侵应了一声，似在思考。5秒钟后大声道：“ 速度升级啊，大家！” 唐柔无语，这包子也太好忽悠了。“ 是啊，速度升级，速度去神之领域。” 叶修一边说着，一边却又给唐柔去了一条私聊的消息。 老板娘还在神之领域等你呢。这人，唐柔一怔，自己疯狂游戏冷落了陈果，这的确是自己这些天的心病。他也想多和陈果一起游戏，但是两人毕竟不同区，就算坐在一起，却也基本是各玩各的，游戏生活暂时交际不到一起。这个叶修。 看起来是比自己还要疯得扑在游戏上，结果却是有留意到这些。这家伙说游戏目的这样的道理，现在又开始打感情牌。不过还真是挺有用的。听罢这些话后，唐柔发现她快速升级的念头突然就强烈起来，副本记录什么的一下子就被挤到后边去了。以她的性格而言。 遇到了竞争副本记录这样的事儿，居然可以有意放下，还真是极其难得。唐柔想罢，回复了一下叶修的消息，立刻说道：“那就速度升级吧。”“对嘛，这样就对了。”叶修说：“速度升级，大家副本刷快一点。”唐柔叫道。 叶修忽然一呆。 速度升级当然应该快刷副本，但快刷副本不就是在抢副本记录了吗？但是随后点开新的消息，翻看一看，却是唐柔发来的一张淘气的笑脸表情。叶修知道原来是这姑娘有意捉弄了自己一下，随手回了一个大汉的表情。“加油啊！不管你是为了什么。”唐柔又回道。 你更需要加油呢，你的目标可是打倒我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。”叶修回道。过了许久，叶修才收到唐柔的回复：“ 我找了很久，实在没有哪个表情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。”哈哈， 叶修一笑。以唐柔好胜的性格，最后还是能平静接受这样的事儿，叶修对他倒是更看好了几分。 这姑娘到底不是独断专行的人。唐柔不再回复消息，但叶修这边的消息却依然忙碌着。他一边刷着副本，一边却是和两个人不住的沟通着。一边是美光，新发布的副本傻瓜攻略反响不错，但是当中却还是有不少不中听的声音。 甚至有一些家伙是连看都没看攻略的，都开始大放厥词，在那里上帝一般的批判着。美光这看了一天的回复评论，甚至有和这些家伙辩论， 结果却是弄得自己一肚子闷气，此时正在向叶修大倒苦水。 总会有这样的声音的，你不用去理会他们，你的攻略没有任何问题，他们不信是他们的损失。 叶修回答。 但是一些人明明看都没看也来故意捣乱。 媚光郁闷道。 他们都没有看你的攻略，你干嘛还要看他们的评论啊？ 我看完评论才知道他们根本没看攻略吗？ 叶修无语了一下，这孩子怎么也有点像包子入侵一样一条筋呢？自己说的看就是个象征性的说法吗？ 没看你攻略写出的评论不值得去理会。 叶修只好说的浅显些。媚光叹息着，大神的话让他心里好过了些，不过心结毕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消除的。媚光一边也很赞同叶修所说的，一边却还是忍不住要去瞅两眼评论，发现不中听的立刻又开始生闷气。 不过你的攻略确实还没有达到极限。 叶修忽又发去消息。 啊， 不过这不怨你，以你的情况而言，能做到这样的已经很完美了。你只是观摩前人的视频和攻略的话，的确很难做出创新。创新是需要经验和实践来检验的，这两样你都比较欠缺。我传一份我有修改过一些的更加极限的攻略，你来看看吧。 叶修说着。 啊，是大神你弄的吗？ 媚光问道。 是啊。 叶修一边说着，一边已经在 QQ 上把他加过创新的攻略文档向媚光传送了过去。媚光飞快接收，立刻看起，看到第一处时立刻在游戏里给叶修发来消息。 啊，居然可以这样，我早应该想到的呀。 你现在看到当然是恍然大悟了。 媚光继续看着，一边不住地发来叹息和叶修讨论。 你平时怎么升级啊？ 叶修问媚光。 任务。 副本加不到队是吗？ 叶修问。他当然很清楚这个情况。召唤，尤其是新人召唤，在副本是很难组到队伍的。召唤需要指挥召唤兽来战斗，召唤兽召的太少，那么输出就很不给力，形同划水。召唤兽召来太多，指挥不好的话，一团混乱挡了队友移动，挡了队友视角，或是挡了队友攻击什么的，都非常惹人厌。于是久而久之，越来越多的玩家不喜欢组队的时候有召唤，组野队时叫一句不要召唤是件非常稀松平常的事。新区虽然多新人，但是召唤组队时的这些弊端实在是不争的事实，组个几次那么大家也就都发现了，于是不要召唤的习惯也是迅速蔓延开，最终导致副本门口又是大量召唤师站岗，继续保持他们副本门卫的荣誉称号。 是啊， 媚光的回答印证了叶修的猜想。 其实五人的副本召唤都是有能力的单刷的，虽然肯定会比五人刷慢很多，不过一个人的话所得经验也很高，熟练的话经验获取效率上和五人队也不相上下的。 叶修回道。以他的能力，任何职业都可以做到单刷，但是对于技术一般的普通玩家来说，却是召唤这个职业在单刷上具备一定的优势。 这个我也试过。 媚光如此答道。召唤们都成副本门卫了，当然大多自强不息地研究过单刷，有的人坚持下来了，有的人败了，媚光看起来却是后者。 一会儿有空的话我来带你去一趟吧。 叶修说道。媚光那技术，叶修估摸着单刷也确实是够呛。 啊，那好啊，谢谢大神。 媚光自然是惊喜非常，随后又问道： 大神，你这个攻略是也准备发出去吗？ 没有啊，我拿来卖的。叶修回答。 啊？ 卖些大工会拿去刷记录，赚些材料。 啊，太了不起了。 所以你可先别给别人看到啊，不然就不值钱了。 我懂我懂。 媚光忙应道。他能看到攻略，自然也知道攻略的价值。叶修虽然只是在他的攻略基础上修改了一些，但无一不是画龙点睛。如果只说是副本攻略，那没什么区别。但如果说是副本记录攻略，那么叶修这个才是货真价实。和媚光这边交流的同时，另一边也有人消息密来。烟雨楼第十区的会长烟雨苍苍，在霸气雄图的记录刚一上电视，立刻忐忑地给叶修发来了一条消息。 27分41秒，老兄，顶不顶得住啊？ 攻略顶得住，你顶不顶得住啊？ 叶修回答。 我看这事儿吧，有点悬。 一定要顶住，现在都盯着这个记录呢，扬名立万的时候来了。 刷不出能退款不？ 早说过不能了吧？ 退一半呢？ 别闹了，老兄。 哎，郁闷呐，这霸气凶徒太狠了点。 你还有时间郁闷？赶紧组织人照攻略练去吧。我建议你多找些高手熟手，一边练一边刷，说不定冷不丁的有一队就把记录给刷出来了。 老兄，你别闹了，大半夜的我上哪儿找人去啊？再说了，你这攻略把职业都限定了，我这现在一队人都还没招呼起来呢。 不可能，你谦虚了。烟雨楼这么大工会，你说一队人都凑不齐，我不信。 好吧，我是谦虚了，但确实挺不容易的。哎，你还有啥绝招没？ 没了，真没了，都写攻略里了。 攻略里就没个重点什么呢？ 叶修立刻恍然。 啊，原来你是要问这个，那你直说呀。 叶修一直挺奇怪，这烟雨苍苍密他到底是什么用意，一直就说些有的没的，看起来像是郁闷了，找朋友说说心事似的。叶修可没觉得自己和烟雨苍苍交易了一次就能成为他倾诉的对象。看到烟雨苍苍把话题拉到了绝招重点什么的，叶修终于也是有所领会了。 你们已经看出来了是吧？这攻略里有几个重点环节，只要抓住了的话，未必就要按照攻略的步骤手把手的去打，把几个重点地方套入到你们熟悉的打法中也是可以一试的。这样的重点你们找到了几处啊？ 叶修跟着就发消息过去问道，同时心下感叹，烟雨楼玩家的素质真是相当高，早知如此，自己其实不必弄那么详尽的攻略。 七处。 哪七处？ 我在文档上有标出，我发挥你看看吧。 行。 叶修给了邮箱，烟雨苍苍很快发来。叶修点出一看，这所谓的重点其实就是他在媚光的攻略上所修改出的创新的东西。烟雨苍苍所标注的倒是没有错，他们的确看出了这攻略中精华所在，也是这份攻略的价值所在。对于他们这些高端玩家来说，媚光的攻略其实价值依然不大，手把手的流程他们心中都已有一套，还需要看什么攻略？ 七个地方都是对的， 叶修回复消息。 不过其他还有两处，我也已经标注后发回到你邮箱了，你们拿去看吧。 哦，好的。 烟雨苍苍回答。他联系君莫笑，想知道的正是这个。这攻略他自己初看时就立刻留意到了这些个与众不同的地方，后来又和工会的高手们一起参详，通篇里翻出了这七处，但他唯恐还留有没有发现的地方，这才跑来找君莫笑一问。此时听到果然还有两处是他们未发现的，已是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看，这种心情像是在找彩蛋一样。 燕玉苍苍接了文案，再没来什么消息，叶修只当他没事了。不过过了刚一会儿，烟雨苍苍突然又来消息。 出了，我操，记录出了。 啊，哪儿出了？叶修看消息栏，根本没见系统消息，甚至又点开榜单看了一下，依然是霸气雄图高挂榜首。 第七区出了，我去。 烟雨苍苍发了一个抓狂的表情。叶修差点也喷了。他当然明白，这是因为烟雨楼他们对于照攻略出记录还想进行一下试尝，所以不想浪费第十区的副本次数，于是让高手们先搞了其他区的账号来练练手。这烟雨苍苍倒也挺不容易，自己快11点才和他完成的交易，12点开始刷副本，一个小时里他能召集到人又配到账号，协调能力倒是挺强。只可惜运气好像不太好，这试手的居然一下就刷出了记录，早知如此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 成绩多少啊？ 叶修一边忍着笑一边回消息问着。他可以体会到烟雨苍苍此时懊恼的心情。 26分11秒45。 烟雨苍苍回道。 不错嘛，拿过来的话你们就已经让世界震惊了，现在在第七区有什么反应？ 叶修问道。 获得闲的蛋疼荣誉勋章。 烟雨苍苍没好气地回道。这老区里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神之领域的人也有很多，这去不去神之领域也并不强制，留在原地也有大把可供70级玩家娱乐的内容，但是开着小号去刷低等级副本记录，这绝不是什么有出息的事儿。要刷那也该刷70级的那许多副本。 现在直接拉回来市区打吗？ 叶修说道。 谁知道这下又能不能打出来了？ 烟雨苍苍郁闷地回答。 你们的人很会抓重点，相信问题不大。 叶修说。这一对刷出记录的，也就肯定他们不可能是照着攻略手把手打出来的。那么繁长的一篇攻略，这么点时间里就分毫不差的完全记住打出来，任谁都没有这么大的本事。其实攻略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通过抓攻略里的重点，掌握攻略里的理论依据，这才是利用攻略最效率的办法。烟雨楼的高手们显然就是很懂这个道理，他们迅速抓住了这攻略中的重点，就是叶修的几大创新。于是他们把叶修的创新结合他们自己熟悉的打法，果然在第七局就一举破得了记录。对于他们而言，其实要从攻略里复制过去的东西很少很少。 希望如此吧， 烟雨苍苍回复着，此外带了个笑脸。看得出这家伙嘴上好像很忧虑的样子，但事实上并不怎么担忧。发现了攻略中的彩蛋，已经让这小子信心满满了。这次关了消息，两人再没联系。叶修和苏沐橙、唐柔、乔一帆、包子入侵四人继续副本，而媚光和烟雨苍苍的聊天都是在一边打怪的过程中完成的。叶修也没去报什么手速，掌握好节奏，打打聊聊，看起来也是丝毫不见停顿的。